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9集，两人离得很近，方关城伸手抚摸他后脑勺，没再挪开，触手有些潮湿。 韩英这是傻掉了。 他难看地扁了扁嘴，却是在强忍哭意。 你什么意思啊，方官城？唱几句歌就…… 话说不完了，因为被方官城吞了下去。脑后男人的手向前一带，他歪头与他唇瓣相交，正好阿音张着嘴，染上了桃花酿气味的蛇挑弄他也同样味道的蛇，酒气叠加，醉醺醺的感觉更重。阿音心跳加速，甚至要诊断自己被雨淋的发烧，双颊热度不断反涨。庆幸他记得闭眼，细长双臂情动地挂在他肩颈。旁边离得不远的酒客听到方官城的歌声而望过来，还有隔壁桌的年轻男孩故意发出呼声。阿音一千多岁，从来没有这么高调的时刻，要怪方官城，30多岁不年轻了，还这么骚包。吻到即将窒息，像是两心相通一般同时分开，谁早一秒或是晚一秒都是对浪漫的亵渎，彼此呼吸浓重。阿音扯着他的手附在自己脸上，从未觉得竟然有比他凉的肌肤。方官城的手掌被空调吹得很是清凉，一窗之隔的雨小了些，可拍打声依旧急促。他质问道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莫名其妙的给我转钱。 方官城却看到他刚吃完饭补涂的正红色口红已经花了，忍不住皱眉指着自己的嘴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还能看。 阿音这才凑近捧他的脸，双唇热吻后有些潮湿，口红淡淡的蹭在了唇线以外，实在是放荡荒唐。他笑着用手指给他抿掉。 你自己主动亲上来的，不要推卸责任。 是我主动。 他承认的坦荡，手搭在阿音腰间。 阿音猜猜是什么意思？ 阿音摇头，认真擦干净最后一块，靠在椅背上痴望他。 我不猜。 一壶桃花酿倒干净，方官城那么修长的手，两指拿住小酒杯，同阿音的碰了碰。 木雕我买，便宜我占，今后就任你时时讨要回去。 细数起来，那算得上是阿音1000多年生命里最浪漫的夜。他分毫眼泪未曾落下，最动容的时刻还被方官城吻了回去。诚然他曾经为他有过过往情史而伤痛，可现如今谁不想说一句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真情难遇，应当自珍。晴起雨停，要彼此十指相扣回去取车，一路上做不守交通规则的那段始终不曾分开。这次一起去的是阿音的家，两人窝在沙发里，空调再低2度也要搂得亲密。阿音缠着问，蹭得他都要起火，按住了怀里的人，缓缓开口。 第一次在书店见到你就不觉得反感，更何况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主动。但是我活了30多年，总归是不年轻了，你不一样。我要花一些时间去确定，我们彼此都是认真的，心动太难。更何况，你想让它不是短暂的，一时的。至于今晚，我只是想，这么久你始终追得这么紧，一定会累吧。过程中你带给我心动过很多次，我应该有所回馈。原本没有打算在今天，也不是这样的过程，只能说太巧和刚好，就像歌里唱的 那样的月色太美，你太温柔。他说这句，阿音明明笑眯了眼，还要促狭地说， 方老师，今夜阴雨天看不到月亮啊。 方官城揽了揽怀里的人，头埋在颈间。 是吗？我就觉得有些早。他是知道自己做错事 藏起来了吧。 你这是什么奇怪道理？男人的手揪住了他胸前 V 字的裙领。 月亮都藏起来了，他怎么还不知道藏一藏？ 被他指尖带过，击了片酥麻。阿音把人按住，今晚留下来好不好？方官城拒绝不了的点头，还是要提出附加条件。 但是不可以做别的。 阿音表面上答应，做出来的举动可就说不准了。方官城洗澡时没设防，门也没锁，淋浴间的玻璃蒸腾出大片水雾时，阿音钻了进来，被方官城按在了墙上，用手弄出来一次才算作罢。终于两人都上了床，阿音许久没有这么心安，躺在他怀里久久不愿入睡。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弹吉他。方官城闭目酝酿睡意，声音懒洋洋地回答， 在国外那几年是有喜欢弹，我就学了点，也不会几首歌。 我好快活，小声念着大半个世纪不曾有的快活。方官城又埋在他颈窝，话音越发的低。 阿姨，我困了。 那我们睡觉。 嗯，好，反正我放假了。 你亲亲我。黑暗中发出了一声亲吻的声音，随后就只剩一片安静甜蜜。那夜檀香很淡，因阿音没有再焚香，不知是忘了还是别的缘由，方官城先睡过去，耳畔就是安心的呼吸声。阿音不禁想到韩听主死的时候，可谓是万念俱灰，只觉得光灭了，盼望没了，那现在就算得上是光又亮起来，盼望也又有了。睡前的最后意识，阿音念念一句，今年冬天定不会那么冷了。而阿音也许永远不会知道，衡山那天他随便打开了个歌单，本想退出去，却瞟到一首歌的歌名，还是按下播放。回想那天的情景，阿音问，那我们算在一起了对不对？方官城回答，不对，但是 closer。 如果一开始不曾为你心动，又怎么会任你肆无忌惮地寸寸靠近呢？阿音怎么也想不到，半夜被方官城的哭声惊醒。他不在床上，声音从次卧的小祠堂传来，赶紧披上睡袍跑过去，看到门大开着。自从决定接近他之时，阿音就买了个古屏风摆在了那儿，庆幸他没有进去，正靠在屏风外面的柜子上，穿着阿音的有些长的睡裤和男女同款的 T 恤，蜷缩着坐在地上。阿音心头皱得一疼，跪在他旁边呼唤， 官城，怎么了？ 乌云已经飘走，月亮透过屏风消散了许多光亮，但阿音看得清楚，他眼角有亮晶晶的泪水。 他 凑近了，看到他手正攥住了胸前的衣服，眉头皱得很深，鬓边有细汗在流。阿音伸手摸了摸额头，烫得不寻常，一时间摸不准到底是发烧还是着了邪症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